外国媒体在5月30号和31号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塔斯社、中国香港凤凰卫视、伊朗的伊朗新闻报、印度的新兴欧洲报、塞内加尔的人民报和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等团体网站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保健制氧厂建设工地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中国的新华社、丹东日报、香港凤凰卫视、新闻网、环球网、俄罗斯塔斯社和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等团体网站报道了金正恩同志观看我国小白水男子篮球队和中国奥林匹克男子篮球队的友谊比赛的消息。伊朗的报纸登载了金正恩同志对即将完工的自然博物馆与中央动物园以及柳京眼科综合医院建设工程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和他对桂城盐场进行现场指导，了解人民军利用地下超盐水生产盐的情况的消息。中国和民主刚果的新闻媒体登载了金正恩同志照片。